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呢就今日呢就正式宣布中断英港两地这个叫做共同引渡协议。这个消息都不是很奇怪的了，因为在此之前其他西方文明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这些五眼联盟这两大国已经先后宣布不同你香港特区政府再这样胡混下去、正式中断这个两地引渡协议。最难得的就是连北欧的芬兰呢都加入埋， 系 嘛？嗱，呢个咧对欧盟日后有咩指引作用就唔知。咁咧，身为中英联合声明嘅签署国英国咧，今日亦都咧咁样宣布啦。嗱，呢个咧系有好重大嘅象征意义，因为咧加拿大同澳洲咧虽然系五眼联盟英语国家，但系佢唔系中英联合声明嘅签署国。中英联合声明嘅签署国系英国，而且香港曾经咧。是领导过超过150年的前殖民地宗主国。他对香港现在到底有没有司法独立是最有发言权的。 是啊。 是不是因为呢普通法的家乡就和摇篮就是英国。英国呢观察了你特区政府历任特首20年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现时他所一手孵化同埋呢扶植出嚟嘅林郑月娥呢个所谓嘅特区班子嘅所作所为之后呢达至咁嘅决定，我諗呢係经过深思熟虑同埋非常之理性。咁当然啦，特区政府由照例发表一啲非常之情绪化嘅反应话呢呢个係咪话中国方面係咪定係特区话 中国。我复述一下啦，咁因为英国站即係未正式宣布之前，即係有啲消息弹咗出嚟呢，就话已暂停嘅时候呢、外交部星期一呢即係今日呢就已经表示谴责。咁里面呢就提到英国即係近期对港嘅错误言论同国举措，罔顾香港国安法有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嘅基本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咁呢个系未即系未確認之前，咁而家確認咗应该系更加即系强烈啦嗰个反应。咁唔紧要嘅，但我就成日记得 其实有咩咁 中方讲过呢中英联合嘅声明呢系历史文件，系无实质意义。 冇错。 啱唔啱？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英国做任何嘅举措啊，其实关你乜事？ 自说自话啫。 你自己已经系否认咗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嘅历史文件嘅意义。 唔系持份者嚟噶嘛？ 系啊，你即系嗱，你同嗰个业主签咗个租约，你话嗰个业主嗰份租约已经无实质意义，咁啊业主做乜嘢关你乜嘢事啫？你使乜咁大反应啫？你做乜嘢要话人粗暴干涉你内政啫？ 佢冇干涉你内政。 冇啊。 佢就係唔想再干涉你。 冇错，佢就唔想再同你倾偈。 佢嚟签嗰啲咩双边协议又话日后都喺度干涉緊你嘅内政。嗱，一阵仲有讲啊。英国到底派大法官坐落嚟上任终审庭上任大法官就已经干涉緊你嘅内政。 係啦。 而家呢佢有呢啲大法官开始考虑是否停止干涉香港嘅法律内政。撤走。 冇错。 呢个呢求人得人，唔系一件坏事，系绝对系协助推动香港落实真正嘅一国一制，佢系帮你。 系 嗱，所以凡此种种，呢、这个咧，你既然立得国安法，既然讲对于西方嘅制裁一早有所心理准备， 你又想预咗反制， 你又预咗会反制，咁呢啲咁嘅谴责声明，我谂都系可能系。外交辞令咪走过场啦，睇下点 唔紧要啦，即系继续 loop 啦。但我又咁记得啊嘛，几年前美国嗰个史诺登嚟到香港，美国系咪要求你港府 遵守美港双边引渡协议交反？ 有冇交到？ 冇 冇，仲有佢飞咗俄罗斯。梁 振英嘅特区政府系将呢个史诺登经中国系送交俄罗斯。 嗱，咁又问一句， 嗰阵时美国有冇？有冇咩 嗱，咁我问一句啦，咁 當時有美國同香港嘅引渡協議，你唔遵守，美國要人，咁你係咪干涉美國嘅內政？ 佢粗暴違反， 有冇違反？有冇粗暴干涉美國嘅內政？ 美國冇出聲，人哋君子國家， 唔係人哋外交部國務院發言人有冇講呢啲説話？ 冇發爛渣嘅咩華春瑩啊，咩耿爽，人哋唔係呢種層次嘅哦，唔交啊， 哦， 表示遺憾，唔緊要。啊！個人喺你手，你懟佢俄羅斯，你咪懟咯。不過呢筆數記低啫，係咪啊？ 係啊。 喂，咁你特香特區政府唔好唔記得，你係違反咗美港雙邊引渡協議在先。 冇錯。 一個史諾登，人哋美國政府講到明要你交， 佢係叛國罪，係咪？要交人，你唔交， 係犯咗美國嘅法律，你唔交，仲要交俾美國嘅敵對國。所以当你林郑听日喺发烂渣之前，你自己反省一下你个前任主人梁振英做过啲乜嘢嘢。 系啊，而家英国只系用翻你以前嗰条桥，不过 太迟， 佢比较文明啲，佢话暂停咗呢个引渡协议， 暂停啫， 系嘛？所以你又话人干涉你内政。啊，咁又真係好有趣，呢啲真係中國式邏輯喎。 冇邏輯㗎，中咩國式邏輯？ 我學人講嘢。 中國國情嘅情緒反應，中國係冇邏輯可以。呢、這個文化你唔好唔記得你引住人哋投訴啊。 係咩？邊個投訴？ 邏輯 logic 啊，唔係一個中文嚟㗎，係希臘文源自，然後成為一個英文啊。 嗯， 中國三千年呢嘅歷史有儒家、有墨家、有老莊、道家， 嗯， 啊、有陰陽家、有中橫家， 嗯， 讀係冇呢科叫邏輯家。 咁自由兩個字都唔係中文嚟， 唔係絕對唔係， 係日文嚟嘅， 係日文嚟嘅， 係嘛？呢啲 呢個唔好講名詞，係邏輯呢個概念啊，係中國文化係冇成熟地存在過，啊，係有一啲發芽嘅，即係初期嘅公孫龍時代、春秋戰國時代係有一啲 touch on 呢樣嘢嘅基本嘅一啲爭論，但係好快咧就收咗手，即係冇再進一步落去。呢、這個同希臘同羅馬後來嘅英語文化，第佢係西方嘅哲學嚟講咧，係完全兩回事。因為邏輯係西方哲學名詞，不呢個因話 題。係啦，係啦。 我哋就咪講邏輯咯，我哋講常識。 唔係，嗱，頭先兩件 事實， 兩件係事實嚟嘅。你即係未死，你可以查翻網上邊嘅資料。咁你可以唔送個反去美國，你就合情合理。 咁人哋咪成全你咯。既然大家都唔開心，唉，你又憎美國，你又仇恨外國勢力，咁而家咪人哋咪幫你甩勾咯，好唔好啊？ 喂，呢條數人哋記咗落帳簿，幾年之後咪立過呢、這個咩香港自治法案？ 唔係你係咪？ 咪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 其實人之已盡㗎啦，其實俾足機會你特區政府閉門思過，但係你林鄭冥頑不靈啊，年年考第一係咪？係嘛？係都要撐到底，啱唔啱啊？咁咪大家求人得人咯，啱唔啱？ 係咁，而家咪好咯，係嘛？ 喂，其實好濕碎啫，呢啲我都覺得，喂。呢啲咩港美港英港引渡協議，你十年幾逢幾多潤啦、啊？引渡過咩人呢？係咪？ 嗯，咪有嘅，但係呢，即係而家嘅情況之下，咁你又既然覺得美國同埋英國嗰啲司法制度啊，或者佢哋啲法官啊，都係唔公正嘅，咁你做乜嘢要仲同呢啲國家有引渡協議啫？係嘛？ 嗯。 好簡單咋嘛。 所以呢就唔好大家唔好自作多情啦。既然呢個國安法喺通過之前呢、西方國家政府或者香港嘅外國商會或者香港嘅對你發表過咁多意見，咁你係一意孤行囉。 嗯。 咁人哋係絕對有呢個權利係作出保障返佢自己國家利益嘅回應囉。 嗱，仲有一單嘢。希望大家仲唔好忘记有个人叫陈同佳，呢、這个呢杀人嘅凶手呢佢自己已经认咗罪、但係到而家台湾嗰边係欢迎佢去自首、就算啊你睇下而家个情况、台湾嗰边愿意接收，陈同佳都话忏悔要自首去，但係拦住喺中间嘅系边个，令到成件事拖到而家都未能够解决呢个人去到接受台灣嘅法律嘅審判係邊個？ 咁搞到陳同佳到而家喺呢個窿罅位咧啊，仲做一個自由人係嘛？呢個喺人類啊謀殺呢個犯罪學史上啊，呢個陳同佳都算一個 喂，就算人哋 一個極品啊， 就算人哋台灣肯接收個犯啊，你香港特區政府啊，到而家你都唔肯交過去啊， 咪咯？所以啲咩兩地兩國咩叫咩人犯交換協議對特區政府冇乜意義？ 你唔使講到咁大咁咩咩遺憾咩咩。 佢而家中意交啊交，中意唔交啊唔交。 就算簽咗你又唔交，史諾登，人哋願意自首你又唔肯去傾，係嘛？同你簽嚟做乜嘢啫？係咪先？ 冇錯， 人哋都採嘢都傻。 啊、所以喺英國呢個決定，連同加拿大、澳洲係值得支持嘅，係嘛？都埋歡迎嘅。呢、這個我哋喺邏輯事實上嚟講啱唔啱 啊？係啊， 啊幫你 又浪費咗十幾分鐘去講。 我 實在 係啊，即係講呢啲咁無聊嘅話題，點解我哋要浪費大氣電波咧？係咪？ 係咪？呢啲其實係普通嘅常識嚟嘅，喺學校都已經學足㗎啦，唔使聽我哋。 頭盤好濕碎，因為跟住陸續有來啲餐湯煮菜咩？好啦，我哋廣告翻嚟再研究另一個課題。咁英國咧，英國對香港咧嗰個反應招數陸續有來，外交大臣宣布嚇、啊、暫停啦，係嘛？ 暫停咗引渡。 咁啊，另外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香港終審團非常任法官韋賢德勳爵咧，就嚴正指出，鑑於港區國安法部分條文引起關注，佢將會評估。是否值得繼續是被英國法官來到香港做一個非常任的大法官來到服務、 嗯、 是吧、 嗯、 好啦咁呢即係意思呢即係話呢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就隨時呢英國又吹雞將嗰啲非常任嘅大法官呢撤回 嗯，即系唔派过嚟啦， 唔派过嚟咧就冇无谓啦，系嘛？咁、嗯、咧跟住咧，其他普通法嘅澳洲同加拿大，啊加拿大已经有有相关嘅人士咁样已经提出过，咁咧我相信好快会有一日咧，特区政府会好开心，同埋求人得人。系親中愛國勢力咧，亦都要我諗要開個大 party。 喂，但係唔係咁啊，陶生？ 所有嘅終審庭、上訴庭同埋高院法官將會係黃面孔嘅炎黃子孫，包括高尚情操人士。 但係頭先你述及嗰個最高法院嘅院長嘅言論咧，引起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嘅表示，話佢頭先嗰啲舉措同言論咧。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干涉啊？ 就话令到英方唔好喺错误嘅道路越走越远、 哦， 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重申中方必会坚决回击啊！干涉中国内政行为。咁我唔系好明啦，人哋唔派法官过嚟，又干涉你内政？ 香港终审庭容许外籍法官，本身就系基本法一大错误。呢、這个唔系我讲嘅。是2009年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杰教授提出的。 嗯。 这位程杰教授呢啊他说 ,2009 年说他说基本法有一个大错误就是容许外籍法官存在。 嗯。 是吧因为据他说中国国会已经2014年呢是吧是不是这个呢在中国国务院呢 ,2014 年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就已经将香港全体法官定性为治港者指他们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职责必须爱国。 嗯。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歌平2015年在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外籍法官只是殖民地的过渡措施。 嗯， 嗱，而家咧呢个英国嘅啊呢、這个最高法院嘅勋爵咧，咁样讲系配合呢个程杰教授同埋姚歌平嘅说法，一样喺度协助紧中国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咧，将嗰个大法官啊嘅肤色啊，系嘛？我讲最简单嘅事实，那个肤色咧系完全还原。 喂，唔止、哦、 炎黄子孙嘅黄种， 唔止系呢个学者、哦，2016年。梁爱诗 系 啊，就喺嗰当时即系前律政司司长啦， 佢身份係咁喺上海出席一個公務員國情班嘅時候，向紀律部隊嘅學員表示，香港司法界越半為外籍人士，法院同行政人員對主權認識不深，冇從國家利益考慮問題，引起中港政府矛盾。咁啊，佢有人問佢啦，你嘅言論會唔會影響司法獨立啊？咁佢話唔會啊。啊！依個係佢即係佢哋嘅見解啊，冇其他補充。即係話梁愛詩都提及依個有外籍法官或者法律人員咧，係會影響中港嘅政府矛盾。 呢個不止人大常委、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喺香港出席個座談會，嚴正指出，擁有外國國籍嘅法官，呢個上個月講嘅，將會出現雙重效忠問題。因此不应该处理国安法案件。张勇副主任话，冇其他国家容许外国人审理危害国家安全嘅案件。嗱，呢个咧系人大常委、法工委嘅。既然咧你咁多年来啊，梁爱诗啊、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啊、人大常委呢啲法工委对于外籍法官英国、澳洲、加拿大视之为一个外国势力。心里面呢已经是极度不爽，是吧？大家趁着这个国安法通过，是吧？然后很开心地和平分手，两边都开心。喂，你叫英国最高法院的勋爵去爱你那个国，你发梦咩？啱唔啱啊？而家你 陶生，陶生 官方话， 大陆 话你要爱国，佢是白皮噶嘛，佢爱咩国啊？ 陶生。 喂，你夹硬你夹硬去屈佢勉强咁啊，不如分手。 我退一万步去讲，唔紧要嘅，我当你啊，佢哋讲得啱。咁我又问一个好简单嘅逻辑问题。咁警队里边有冇外国人？有冇外籍嘅警官？例如嗰、那个好似同你个名个姓又一样叫陶辉。嗰、那個係咪？ 唔係嗰個唔係我姓姓姓， 我即係你個筆名。 唔係呢個都，唉，唔好影衰我啊！唔好個圖乜鬼啊！ 唉，你以為老襟啊嘛？ 唔係啊，唔會，我唔敢認親認戚。 嗱 ，OK， 咁即係陶輝係唔係外籍警官？仲有冇其他嘅外籍警官喺警隊裏邊？如果頭先述及嘅呢啲外籍法官係有一個雙重效忠嘅問題，或者佢哋唔熟悉主權，引致中港矛盾，咁點解警隊裏面或者其他紀律部隊裏面都有外籍嘅警官或者 講得通嘅 指揮人員？ 佢哋指揮人員警官咧，佢唔會升到做警務處長噶嘛，係嘛？ 喂，助理指揮官噶咯， 呢個講翻轉頭， 好大噶咯， 講翻轉頭啊！香港有平機會，西方先進國家呢，譬如話而家英國內閣嘅財政大臣係一個印度人嚟嘅， 係啊。 如果你香港有一個真正嘅平機會呢，你要參照21世紀西方先進國家先例呢，你而家特區政府嘅行政會同埋司局級嘅內閣應該有若干比例嘅喺香港已经符合基本法居住条件的印度南亚裔人，亦都应该有在香港出世和长大拿了香港护照的西方高加索种人。但是呢，就连盛志文这些呢是规划了做所谓的中国籍呢都入不到做行会。是不是啱啱啱。现在你的行会呢全部清一色是黄面孔。都已經是排外的了，因為香港自稱是一個國際城市，是不是？香港有三代河東家族下來的混血人士，有這個以前的巴斯裔，這個加道里那些種種，亦都有南亞裔，現在這個行會和司局級是沒有一個 是 坐到進去的。既然是這樣，就大家大方承認清一色，就不如连香港的终审庭、上诉庭一路杀落嚟，就总唔好讲啊种族清洗，唔好咁讲。遵照翻清华大学程杰教授同埋呢个法工委讲，就趁呢个机会咧，将西方所谓普通法嘅洋法官请走。呢、這个咧，我哋喺身为一个逻辑常识嘅嗰个角度咧，本人啊。我覺得 都应该表示欢迎啦，系咪啊？ 求人得 人，你都唔开心。 我只能够话求人得人， 系咪？你又话呢样唔准佢审，嗰样唔准佢审，而家佢稀罕审咩？ 系 呢位英国大勋爵啊！ 佢都費事將自己幅相放埋喺呢個網頁度啊！ 喂，人哋七啊幾六十幾，喂大佬，人哋係源自嗰個普通法文明傳統，咁樣阿芝阿佐幾吉吉，不如斬攬就算啦，大家開心，仲是新聞翻嚟再講。Smart 東頭先新聞時間咧，我哋係飲緊喺茶水室咧，就接到。啊，刘梦红博士咧就打电话入嚟，咁啊佢不嬲都听开光明顶，咁咧佢就啊嗰、那个睇法就同小弟都差唔多。佢话啱啱英国宣布暂停同香港引渡协议，佢话应该热烈庆祝我国又一伟大外交成就。因为今日咧好多香港人冇留意咧，今日系咪今日？今日系咪7月20号？ 系啊， 7月20。今日喺北京咧有一个叫做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啊，一个机构咧系成立，就举行一个成立仪式。咁咧呢个成立仪式咧系有中国外长王毅喺度剪彩，咁其他仲有好多人睇唔到。呢个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今日成立嘅重要日子，喺北京。咁所以咧，我哋由习近平外交思想啊呢个大嘅视野去睇咧。你要睇到今日英國同香港中斷呢個雙邊引渡協議，再諗翻我頭先引述呢個清華大學程潔教授啊，抨擊香港不應該有外籍法官，同埋梁愛詩啊呢多年前嘅英明嘅講話啊，我哋咧即係千里來龍到此結月咧，頓有茅塞頓開之感啊，係嘛？所以咧。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我就觉得就英国快点撤走，叫埋澳洲加拿大走啦，不要来咯，啱不啱啊？ 你讲 还未够引述啊， 我又讲啊。 未够啊，还有。你讲啊，你讲 啊。我讲埋你那个什么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先啦，王毅呢发表讲话呢，我太长啦，我唔讲咁多。但第五点要提一提，佢话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嘅洋气超越。洋气。 洋 气一抌咗佢囉。洋啊，洋开个洋。 哦， 气放弃个气， 系 abandonment， 系啦， 英文叫做 系啦，洋气即系唔要，跟住仲要超越佢啊，咁咧就超越咗一国一城嘅狭隘范畴啊，啊，凝聚咗咩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嘅道义制高点上， 系，所以咧呢个结合到200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潔啊，喺一篇学术论文嗰度严正指出。容许外籍法官存在是基本法一大错误咧。咁我哋终于要醒悟咧，经过十年之后，呢、这个错误终于喺习近平外交思想嘅指引之下得到纠正。但希望系咁，因为未正式，因为而家终于咧英国呢个大法官咧，最高法院大法官咧系提出，要考虑，是否再向香港派。英国的常务非常任大法官同你那些高尚情操那些呢本地土著、这个呢培植出来的法官呢痴痴呆呆坐在一台，他觉得他认为这个我无论他是种族主义又好这个呢抱有殖民主义残余思想又好，是吧，我们暂时当是啦，由中国的观点来讲，那如果他考虑不会再派这个大法官是一件好事，绝对应该拥护。 咁啊，我就唔好睇到 快啲发生最好。 有咩选择？ 因为呢个系基本法嘅错误。 同埋 系咪？同埋咧，应该有此准备。冇呢啲白人嘅大法官，好多人都相信外资一样会涌嚟。系咪？不影响系讲埋啦，同特区政府讲埋，不影响香港一国两制嘅地位。 或者阿邱腾华又会走出嚟话，呢、這个香港嘅司法独立系基本法所赋予嘅， 又唔会因为啲外籍法官呢而增多或者减少。 係 係咪唔紧要㗎呢样嘢。 係咁仲有啦呢啲外籍大法官呢係同香港亲中外国阵营呢都早有牙齿印㗎啦。喺呢个1928年嘅四月啊。 哇咁耐啊。 两名外籍女法官呢被呢个政府委任，呢两个外籍大法官，一个来自英国，一个来自加拿大，佢哋由特区政府委任出任终审法庭海外非常任法官，但系佢哋呢两个大法官咧系支持同性恋婚姻，于是咧系遭到香港立法会亲中爱国阵营嘅不满。 2018年， 强烈要求就杨法官任命召开公听会。OK， 嗯， 呢两个支持同性恋嘅咧嘅杨法官咧，一个系最高法院院长，来自英国嘅何希儿女男将，同埋啱啱退休嘅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麦嘉林。OK， 嗯， 系咪？亲中爱国阵营咧严正指出，如果香港因此而出现同性婚姻案件呢，是吧，咁呢就显示到终审法院嘅偏颇。 嗯。 是吧，嗱呢个呢係非常之严重嘅。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当时话，是吧，法院过去都有好多判决令市民好大嘅意见。咁呢就呢个同性恋呢个问题呀，系嘛？始终都系一个亲中爱国阵营，系绝对不能接受啦，系嘛？因为呢个咧系西方啊，佢哋觉得呢啲系呢啲西方嘅淫乱嘅文化啦，系咪啊？咁样落去啊，有一个阴谋就系、是、令到炎黄子孙个个搞同性恋，冇仔生嗰啲。同性恋生孤阴不生就独阳不长。 喂，呢啲 你冇仔生，你咪即系有个阴谋。 喂，呢啲系 所谓嘅削弱呢个 恐同症呢种。 我唔讲个恐同呢 呢种， 我哋 好旧嘅 名顶一定要兼容并包。 好旧嘅一啲， 要反映多元嘅意见。OK， 嗱、包括何君尧啊呢啲都系极之嘅厌恶同反对呢个同性恋嘅呢个婚姻。据我所知啊， 嗯。 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谂而家都大家都既然唔开心，咁诶，即系吓分手咯，趁呢个契机系嘛， 嗯。 所以阿林郑咧，同埋呢个特区政府，我哋会好留意，一旦吓、有咁嘅事情发生，有咁嘅事干啊，曾荫权话斋咁嘅事干发生。希望佢唔好有情緒。 咁香港徹徹底底去國際化，變成中國沿海其中一個城市。 因為外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話：那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嗯， 係嘛？咁喺呢方 嗰啲有錢有辦法嘅官員同埋有錢人，照樣送佢啲仔女去外國讀書嘅啫嘛，係嘛？依啲唔會影響到佢哋噶。啊，将来佢哋攞唔攞到签证，有冇制裁就另外一回事啦，系嘛？即系依种咁嘅情况，都系好多即系所谓撑政府或者支持建制派嘅人咧，佢哋应该要接受甚至承受嘅。啊，因为依样而家香港变成而家咁嘅状态，或者将来渐渐唔系一个国际城市咧，我谂系佢哋会好欢天喜地。以后都是这样。 是。咁而且有呢啲外籍大法官喺度，会做鼓励下一代亲英恋籍崇洋啦，是吧， 是咯。 或者觉得有外国势力喺度撑腰，佢哋为所欲为啦。 嗯。 咁一路永日啊，是吧，咁啊。唔系坏事，我哋系咪讲嘢系咪好持平咧？阿鲍生， 我真系好同意，因为 我唔知道你有咩情绪，反我睇到你好似唔系好开心。 我唔系唔开心啊！ 讲成晚你好似唔系好开心。 我唔系好明白。 咁俾啲笑容啦，好唔好啊？ 吓，做光明 而家好难为你咩？ 个成日笑会俾人话 冇咗鬼佬，你会死咩？ 噶， 唔系笑。系嘛？而家冇咗羊， 我惊 会死。 我哋喺度即系笑嘅时候，又会俾人话我哋幸灾乐祸，咁啊唔系几好咧？ 唔系幸灾嚟，几时啲乜你当佢系灾祸咩？我头先引述咗咁多权威嘅意见俾你， 嗯， 系咪？系嘛？ 啲大法官外籍嘅永遠唔會外國㗎啦，唔使問㗎啦。 嗯。 又你叫佢夾硬，你叫英國嗰啲勳爵級嘅大法官唔通去北京參加國情班咩？嚇、啊，佢又唔識漢語。 嗯。 啱啊！你要啲國情班，你咪要準備一套英譯本嗰啲教材啊。 嗯。 佢咁老嘅嘢係咪行得喐啊？ 嗯， 系嘛？佢嚟亲一趟要收特区政府钱，系嘛？呢、這个头等机票、六星酒店，咁再北京参加国情班，呢笔数点样俾啊？ 嗯， 啊，佢开张 invoice 俾你数以十万计、英镑计，咁你国家库房啊，何必喺呢个时候破呢个财？同埋国情班对呢啲外西方嘅白人法官有啲乜？ 其实使乜上国情班啊？香港将来就会系。啲公務員又好，警察又好，就來自鄰近地區㗎啦，都唔使上國情班，喺上面上完先落嚟做㗎啦嘛，咁咪好囉，係咪？咁咪大家即係搵到一個佢哋夢想中嘅香港， 係咪？咁呢啲呢就一早呢點意都已經好唔開心㗎啦，到喺呢個時候可以有一個了斷呢，我覺得。 但係我有個問題就係，既然咁多呢啲親中愛國陣營嘅人喺度鞭撻咗啲外籍法官咁耐，而家最高法院嘅院長英國啊，佢話唔派啦，或者將會唔派啦，咁佢哋點解唔出嚟讚即係慶祝呢？或者系， 唉，或者会，而家庆祝聚会会冇费嘅，大佬稻香酒家试过一镬，你唔好咁多害人、啊。 唔系，我又想问， 你点知人哋唔庆祝啊？压后啫。 点解？ 再讲， 点解四个群组咧都系同呢啲有关嘅？ 2014年呢、這个梁爱诗强调，要求法官爱国并非很高的要求，系咪？ 嗯。 啊，嗱，而家咧就外籍法官觉得，啊，你叫佢受，你立咗条国安法，佢觉得不理解。即是不爱国 ,ok? 嗯 是吗就这个呢已经违反了梁爱诗前律政司司长啊当然他德高望重的这个要求。好啦广告回来再继续。咁啊，唔單止係咁啊，即係有一啲外籍嘅非常任大法官坐終審庭咧，都試過香港外國人士唔係好開心，因為終審法院法官試過喺新界東北案個裁決裏面咧，係將判啊呢個13名被告刑期上訴得席當庭釋放。 嗯， 咁咧就曾經咧遭到工聯會秘書長吳秋北咧。就猛烈抨擊，佢話13違法達罪青年本應復法，但係坐咗監不甘心，上訴到中院，中院法官竟做老好人，遂其不甘，哇！呢句中文真係好，叫做咧，即係順咗佢哋嘅不甘心嘅意願，予以釋放，縱其惡，這實在是害死青年，哇！真係字字鏗鏘。句句有力，系嘛？咁就日后咧，即系啊，工联会会长吴秋北以后唔需要咁劳气，我相信只要遂其愿咧，呢个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呢位阿魏勋爵，只要佢一声令下，我谂日后都唔会有呢啲咁唔开心嘅事发生啦，系咪？ 嗯。 咁 使唔使修改基本法呢？因为82条呢就终审法院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 需要修改，因为呢个82条系可以嘅， 个 可字啫嘛， 可以 冇话规定喎， 冇你可以唔邀请嘅， 咪可邀请可不邀请，所以基本法82条冇话违反， 嗯， 人哋嗰班草位高瞻远瞩话可以啫嘛， 嗯。 啱唔啱？ 咁系， 即系我而家话，喂，阿鲍生，你而家做紧光明顶冇直播，你可以除咗条裤嚟到做，你可以啫。嗱，咁啊，监制可唔可以？哎，岌头啊，可以，你而家除啊嗱， 我 除埋底裤，你可以，因为冇人睇到，但系你唔除，你唔除，我尊重你嘅意愿 ，OK？ 你可以下身赤裸嚟到做埋呢三分钟嘅光明顶。 哦，遇上咁样， 商台币话可以啊。 嗯、 因为而家夜难人静，十一点冇人睇，我唔会影相。O K， 嗱，我手机交埋，交埋你出。咁你除唔除啊？ 哦，咁梗係唔得啦。 咁係囉，咁我有冇違反 嘅專業？ 趕走外籍法官有冇違反基本法八二條 咧？咁冇。 冇咪得囉，係咪？呢啲咪常識㗎嘛，啱唔啱？ 嗯。 係咪？所以呢，就跟住呢，香港就呢、這個你立咗國安法，我諗呢啲對於西方外國勢力嘅制裁唔好太過放在心上啦，因為呢已經有國家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係咪？同埋呢就特區政府林鄭呢就應該而家呢你要認識自己嘅位置， ok？ 嗯， 我哋今晚苦口婆心引據史諾登禮，引據呢個梁愛詩講話，引據呢個清華大學程傑副教授嘅學術論點啊，都係呢想為林鄭班子打打氣，希望佢今次唔好咁卑躬屈膝， ok？ 嗯， 希望佢呢要勇敢面對香港一個進入國安法時代的新形勢。咁至於投資者點諗佢哋嘅事咯，啊？ 咁啊， 正如好多人話，即係你中唔中意咪走咯，喂唔中意走啊，唔緊要，係咪？即係咩 BNO 啊，咩資金走走走唔怕，係咪？ 嗯， 唔怕走啊。 嗱咁樣咧，就其實成件事咧， 哇！你要 簡單， 你要覺得係英國佬俾得你自由，司法公正唔係反英國咯，啱唔啱啊？冇人留你。 你改咗遊戲規則，你又要人哋繼續喺度撐場，呢件事咧，世界上係冇咁著數嘅事嘅。你既然改咗遊戲規則，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就唔好怪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國家呢，佢哋有自己嘅選擇，都唔係咩制裁同埋反咩反制，唔使咁複雜嘅件事，好簡單嘅就係其實係咪，即係等於你成日舉個例子，即係好似間食店咁樣，你都改咗 menu 咯，價錢都唔同咯， 人哋咪走咯， 嗰啲招呼嘅人又唔係嗰啲人咯，係咪？你話俾我聽，你間鋪係一模一樣嘅，咁我咪唔嚟幫襯咯。咁我唔嚟幫襯，你又話我粗暴干涉你個內政，又話我哋咧就點樣無理啊，甚至係咩喪心病狂。 不過呢兩年咧，林鄭確實係患咗呢一種咧嚇，呢、這個叫做基本邏輯嘅左右搏擊互刮啊嘅症候群。正如某學術專家問，古往今來地球邊個國家或城市可以同時執行禁蒙面法同埋禁除口罩法？喂大佬，你到底我蒙面啊係犯法啊定係唔戴口罩係犯法？ 嗯， 而家係香港唯一一個全球一個社會同時呢係要執行禁蒙面法同埋禁除口罩法，咁我個罩戴好定唔戴好？我問你， 我哋講過㗎喇，呢個已經。 我請林鄭出嚟解話，我戴好又唔戴好。 喂，咁你防疫嗰個都係啦，你防疫嗰、那個限制出入境有32項豁免，二十幾萬人呢幾個月行出出。 袁國勇教授話咗，佢認為近來第三波就係因為邊境有漏洞。 係啊，但而家繼續豁免 緊。專家講嘅 ，OK？ 係啊， 袁國勇 高中學生係豁免檢疫㗎，未翻學。 即係呢個叫做被某呢個美國左膠教授指為咩叫飲食種族殖民主義，因為佢唔同意中國人咧係食貓食狗食蝙蝠， 嗯， 係嘛？又一度被指為港獨教授， 係 港獨病毒專家，我唔知點解佢港獨仲可以咧成為一個呢、這個。啊！醫療專家仲講咁多嘢，不過唔理啦。我討厭政治 ，OK？ 我淨係信佢嗰個袁國勇學用香港大學呢個招牌啫 ，OK？ 嗯， 佢話邊境漏洞 係啊，何柏良醫生都咁講啊，冇加咁多肯定， 淨係袁國勇研究啊。 嗯， 所以而家香港係一個真係啊，係一個奇嚟，幾離奇嘅地方嚟嘅。不過唔緊要啦，佢有佢離奇，我哋講翻嗰個邏輯。理性同埋事實咯，係嘛？咁啊，英國相信會有好多招數出嚟㗎，係嘛？ 哇，陸續有嚟啦，唔係 好情緒化咁又話哇做咩？哇，同埋今日外交大臣呢句醒啊，佢話佢唔認為英中兩國處於黃金時代， 啲傻嘅呢个光头佬，不嬲都冇黄金时代。 英国嘅黄金时代只有伊丽莎白一世可以叫黄金时代，从来都冇之后。 英中两个黄金时代就系1949年至到1997年，因为有香港呢个殖民地喺度，系三赢，那个叫黄金时代，跟住就冇啦。好啦，听晚11点。